怎么回事？说就在本月的十号，国航的一架飞机啊，在跑道上马上要起飞，后方的福州航空飞机发现了国航飞机的右侧发动机着火了。哎呀，这个国航飞机马上是这个关车报告塔台，关车就是这个当时是把发动机应该关掉啊，发动机关掉叫关车啊， 就是它是在运行过程中， 运行过程中 就是现在等于说飞机停了下来， 停了下来哈、不到两分钟之内呢，是八辆消防车是相继赶到，发现这个国航的飞机啊处于这个关车的一个状态。当时没有什么异常的情况，但是这个消防车发现，哎，旁边一架同型号的福州航空公司的飞机，这个发动机的尾部啊，却出现了一个尾气黑烟的冒出。于是这八辆消防车啊，就同时向这辆福州航空的飞机说：“给我喷啊！”这个八车同射，哈，这个泡沫就飞溅出来，直接就喷向了这个福州航空公司的这架飞机。福州航空公司飞机看是怎么回事？喷我干嘛呀？是不是着火？又不是我们这架，是前面那辆国航，赶紧报告塔台，报告指挥中心，喷错了，快停啊！当指挥中心发现这个情况的时候，是立即通知整改。消防说不是这架，好，咱喷那架啊！于是又转向了国航的那架航班进行施救。虽然说这个当时是更正了，可是这个福州航空公司飞机下方已经是喷出了一大片白色的泡沫。受这件事情的影响，福州机场跑道是关闭了一个小时四十分钟，多趟航班延误。当时有报道说啊，说第一辆消防车到的时候啊，当时判断的飞机是没错的啊，是这辆这个国航的飞机，但是后边的指挥车啊，让前面的这个消防车掉头，说掉头，不是那架，喷这架，最后就喷到了这个福州飞机，出现了这个乌龙的事件哈。来看国航方面怎么说，国航方面说呢，说冒火花是正常现象，已经是妥善处理了，不影响飞机的安全。那么航空专家认为，这一次乌龙事件的这个发生，暴露出了机场啊，对于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启动和实施过程当中存在很多的问题啊，多个环节是接二连三的出错。如果说没有造成重大的损失，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这个地面指挥中心啊，接到消息之后，应该先询问国航飞机是否起火，如果是的话，应该先做好乘客的疏散。而事实上，国航飞机并没有起火，所以说在一开始的环节，后来施救的环节，救错的环节，环环出错啊，最后导致这个还好没有直接的人员伤亡。 对 啊，这 个 是、 根据报道来看，损失不是过大的啊。 对，还好没有人员伤亡哈。当然，这个事件出来之后呢，很多人就在问，包括行业内部的人员也在问。第一，如果说啊，真的那架国航的飞机起火了，你来了，你救错了，是不是？那么消防救援的这个环节，是不是应该对救错这件事情负责任？ 消防救援对救错，他应该承担相应的一个责任、 对，很多问题。另外一个乘客说了，说因为这是一个乌龙事件，本来没着火，你机场说着火了，消防车也来了，那么导致我的航班延误，这是一个误判，是吧？ 对， 那是不是要对我的航班延误的损失来进行赔偿？就是谁来为乘客来进行买单？这也是一个问题啊，好像现在还没有一个说法啊、 对， 再来说，这个泡沫喷入到了没有着火的飞机里边，那么造成飞机本身的损失，那么谁来赔偿？所以就很多的问题。这样，律师，咱们一一来说这个事儿哈。 行， 咱先说一说这个乘客要求赔偿的事儿。就本来飞机两架飞机都没着火， 对， 都没着火，你来了，一顿乱喷，喷错了，好了，飞机延误一小时四十分钟。我是一大老板啊，我正等着从这个福州，我到北京签五个亿的合同啊！你耽误了我的这个大事儿，让我损失了。那好，那乘客的这个损失谁来赔偿？当然我当然是一个假设啊。 对，那个 您说说， 关于那个航班的延误，实际上用法律方面它有没有一个细化的一个规定？实际上中国航空协会它对航空运输服务 质量的一个不正常航班承运人的一个服务和补偿，它有一个规范，有一个规范，它也应该是在这个规范里边，当然说是不牵扯到一个赔偿问题，只是一个补偿的一个问题。它分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说是因为承运人就是航空公司自身的原因导致航班延误的，有时间的一个限制，它有一个4小时到8小时之间的一个限制，就是超过4小时的或者超过8小时的，超过4小时的他应该给乘客予以100到300元之间的一个经济赔偿，或者给予一个购票的一个折扣，或者相应里程的一个等值的一个补偿，那么超过8小时以上的，他应该提供450元以上的购票的一个折扣，或者是等值的一个里程的一个补偿，如果是现金的话，也就是人民币300元，它是这样的一个规定。当然说是您刚才假设的，说是某老板，因为这是事件导致的一个重大的损失，那么按照目前规定，因为就是因为它航空的一个特殊性，可能导致飞机延误的事件出现的比较多一点，你要说是我直接的一个损失，比如说我超过几个亿的合同没有签署，导致我损失可能不局限于说你给我这一点补偿我就能满足的情况下，那么现行法律还有目前不支持这样的一个主张，这是他我们说的第一点。那么第二个就是因为意外事件、突发事件，或者是比如说天气的原因，空中交通管制、安检，公共安全，比如说有，机场接到，恐怖分子的一个暴恐电话，需要飞机紧急停下来，需要进行一个安全检查，导致飞机的延误。那么这方面的话，承运人就是航空公司，它是不承担经济补偿的，不在这个范畴内。它是分这个两层意思。 所以这次这个事件，你说它究竟属于是第一类呢，还是属于第二类呢？ 我个人根据这个新闻报道，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国航飞机它被福州航空发现右侧发动机着火，就说是国航方面虽然说称冒火花是一个正常的 现象， 但是这是一个误会。那么实际上不管是误会还是机场在这个处理的过程中接二连三的出现问题，我们认为这应该属于机务原因，就是属于他们自身的原因，而不属于一个突发性的意外事件。那么这 第一个， 对对对，实际上这里边应该是分两层不同的一个旅客的一个主张，一个航空延误索赔。第一个是国航，就是这个出事的国航，这个延误上的旅客，他可以主张一个按照我前面说的一个经济赔偿。那么对于其他航班影响的，比如说东方航空， 因为这个事件， 南航空因为这个事件导致后来机场关闭无法起飞，那么对他们来说，他们不承担相应的一个补偿责任。为什么？因为这个属于突发性事件。突发性事件。 好，说到这儿，这个乘客这一层面咱们就分析完了啊。咱们再来说一说飞机的这个层面，作为驾驶员也好，作为这个机务的这个工作人员也好啊，应该熟悉自己的工作环境，对吧？ 对对对， 你驾驶的不是一般的东西啊，不是一般的交通工具，而是一架飞机啊。 对。 那么飞机着没着火？飞机出没出现这个故障？那么作为驾驶员和这个飞机的工作应该是最清楚的。 对。 但是在这次这个事件里边啊，却体现出了这个至少在业务层面上，我觉得当事人不太够专业 。 哎，不够专业。 对。 你比如说，你正准备起飞呢，后边人跟你喊了，说别飞了，你飞机着火了。 对， 那你作为一个飞机的驾驶员，作为机长，你应该有一个判断能力啊，是吗？你说的对吗？那我的飞机出没出现这样的问题，而不是说别人一说，哎呦，赶紧停，赶紧过来救我。那飞机仪表仪这个表盘上，包括飞机的这些个安全提示上，有没有出现报警？ 对， 对不对？你究竟这个分析怎么分析的？还有一个就是机场的工作人员，你作为塔台的这个指挥部门，那你怎么分析的？你怎么看？是后边一说，哎，他着火了，你就认为他着火了吗？ 对， 就马上出动了这个消防车辆。所以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环节里边，您觉得作为机务人员以及工作人员，是不是也存在着很大的失误？咱先不说消防员哈，先说这个机场其他的这个工作人员。 对，那么首先来看，主持人您刚才所说的国航的飞机这方面，他得到报告以后，当然我在这个事件过程中，国航的机组人员，那么对事件的一个判断，我觉得还可以，不予说是承担过大的一个责任，因为是主要的责任是在福州航空公司，那么福州航空公司他发现国航右侧发动机着火，那么这个着火后来是国航方面称是冒火花，那个冒火花是正常现象还属于是发动机着火，我认为福州航空公司飞机的相关的机组人员，他应该有一个判断，那么作为那个国航的相关机组人员的话，他看不到他后边我的引擎啊，我的发动机后边的喷火现象，那么我接到相应报告，我采取的关车的这个状态应该是正常的，正常以后我才能做一个 再去判断， 对，做出一个判断，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首先那么福州航空飞机他做出一个错误的判断，那么相应的所谓的指挥中心，他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低级的一个失误，第一个他没有和国航方面相联系，就是说报告一下你是不是 出现问题， 对，国航关机以后是不是进行一个检测， 哎， 对，然后他就匆忙 派出 消防车，对吧，也是导致后边一些乌龙事件发生的一个起因， 相继发生 的 一个， 对，所以说我们因为毕竟刚才主持人所说的飞机这个起飞前所有的事情都必要严谨谨慎，因为它牵扯到好多人那个安全问题， 对， 那么这也暴露出那个机场包括相应的航空人员他们的业务水平包括应急的一些措施能力都是有瑕疵有问题的， 是至少是需要再进步，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的， 对， 是不是啊，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对， 刚才其实说这个事情一个乌龙事情啊，可能听起来甚至挺好笑的一个事情，但实际上如果这个事情是真实发生的，真的着火了，那么可能这样的一个处理就不是好笑的一个事情了，就是一个悲剧了， 对， 是吧哈，所以真的希望各方面都能够从这个事件当中吸取相应的教训，包括刚才邓律师说的这几方的一个错误，包括国航本身我觉得也有一个问题哈，你比如说真的出现了这个飞机报告失火，那么你停车关车这个检查之后，如果说发现可能有这样的情况，你做的第一步是什么？是不是应该疏散你的乘客？ 对，这是肯定的，对。 所以就是你的飞行的这个执行手册上，你究竟是怎么写的？你有没有严格按照这个执行手册去操作？对吧？第一步什么？第二步什么？先疏散乘客，乘客走了之后你再进行这个施救也好怎么样？它一定是有一个先后次序的。 对。 但这次整个就是乱成一锅粥。 对。 整个就是一个混乱的一个场面。 对。 啊。好了，我们该说第三方了。第三方是什么？就是消防官兵啊。这个消防官兵，机场的消防部队在这个事件当中也出现了一个乌龙。乌龙什么？就救错了飞机。 对。 啊，救错了飞机，本来是国航它可能激活，结果来了之后直接就冲向了那个福州航空公司那架飞机。 对对对，报警的那个航空公司。 啊，报警的说我报告他着火了，你别扑我。所以就很多问题出现了。如果说哈，救错了，咱首先先说第一个问题，他现在直接把这个泡沫喷向了这个没有着火的飞机，造成这个没有着火的飞机，至少你飞机身上有泡沫吧。第二个，飞机零部件我不知道遇到泡沫会不会损坏哈。 对。 但是就造成了这些个，至少你要检查吧，这些个损失，消防部队、消防官兵或者说这个消防相关的部门是不是有这个赔偿的责任呢？ 应该有。您依照我国的民事法律精神，也承担赔偿责任的都必须有过错的责任。那么从至此新闻报道事件来看，那么起火就是可能起火的是国航飞机，而不是福州航空的飞机。那么消防人员在现场没有对事件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把握和认识。他直接对 福州航空公司进行施救。因为那么在这个施救过程中，因为他的错误的一个判断、 嗯、 对，导致福州航空公司飞机因为救火导致的一个财产损失，比如说您刚才所说的泡沫的导致相应的一些设施或者是设备机器的零部件啊遭受到相应的损失的话，那么消防因为他的错误判断而且因为他的行为必须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民事赔偿， 对， 这是一个啊。在这另外一个，如果说咱这如果说前面那一架国航的飞机真的起火了啊，但是你救错了， 对， 你八辆消防车，一共就八辆消防车，啪就喷向后面那架飞机，你泡沫都用的差不多用完了，发现哎不是这架，咱救那架，但是泡沫却没有了， 对， 因为你第一个错误导致第二个真正需要救援的飞机没法救援， 对， 那么第一架飞机可不可以向你消防的相关责任部门提出一些赔偿的要求？你应该救我呀，你没救我，你说你没有了。这个可以吗？ 这里边也是分两个不同的部分来看。第一个就是本事件的新闻报道里边，它没有出现一个重大的一个损失。那么从这个层面上来讲，只是国航，如果说国航失火导致的，只是仅仅的是相应的一部分财产的损失，对吧？后果不太严重。那么就国航自身飞机遭受的损失，我个人认为是不可以向消防这边来赔偿的，因为那个还是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相应规定，就是说是承担赔偿责任必须得有过错责任。那么国航起火的这个原因 不在消防， 不在消防，对吧？不在消防，那你的起火不是我消防队引起的，是你自身可能在设备的维护，飞机的平时维护过程中所造成的，导致起火原因，那么造成的一相应的一些经济损失，应该是由你航空公司自身来承担。但是也不能说消防队的行为就不能得到处理，他应该他们自身有一个相应的规定，因为他们的错误的一个判断，导致财产没有，就是他们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那么他们内部可能对相应人员有一个纪律方面的一个处分，这是我说的第一层意思。第二层意思啊，如果说因为消防队导致救火的一个失误，就是施救对象的错误，导致国航方面遭受重大的财产损失或者人员伤亡，那么消防队的相应的指挥人员要承担一个所谓的玩忽职守相应的一个罪名。 好。这一个事件的发生虽然说是一个乌龙事件，还是节目刚才我们说的话，必须所有的人员，机场所有的方面，包括两大航空公司，包括这个机场的安全方面，都要从其中吸取相应的教训。 对， 119消防日，119消防日，这刚过去一个月的时间上就出现了这样的事情，消防不是空谈，更不是说一年你弄一次演练就说我们消防没有问题了，而是在真正出现这样需要救援的紧急情况的时候，各方都能够 配合 有力，然后措施有当， 特 施得当，而且这个救援效果要明显，这才是真正的我们的消防有力啊！ 对， 不要落在这个仅仅是口头上的这个承诺啊！好，第一个案例呢，咱们就说到这里。那么在广告之后呢，我们会来聊这个第二个案例，自学职考的事儿。 科技升级，想你所想，依维柯真果五登陆北京，搭载全新 F1 动力，绿色环保，节能静音，到店品鉴更有惊喜。详情请询400-828-1890，400-828-1890，南京依维柯。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问我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一边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警法在线。 警法在线，咱们接着来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宋阳啊。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第二起案例，试点自学职考上路，这个学车被认为无证驾驶该怎么办啊？根据相关的报道，一直被社会呼吁多年的驾照自学职考将成为现实了。国务院日前印发了关于推进机动车驾驶人培训考试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啊，在有条件的地方试点非经营性的小型汽车驾驶人自学职考。那专家认为啊，开展驾照的自学职考赋予了公民更多的选择权，也符合政府简政放权的大方向，也顺应了人民群众的期待要求啊，体现了斩断利益链条的改革的勇气和决心。咱们接着请北京正海律师事务所的邓景湖邓律师，咱们一起聊这个事儿哈。自学职考就原来咱们都得通过驾校来学习这个驾驶执照，对吧？驾校你先交钱，然后约课，约完课之后学习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科目四，然后上路考试，考完试之后，这个你拿驾驶执照啊。 对， 你只能通过这种方式， 对 你没有其他任何的方式。你必须通过驾校，所以驾校的报名费用连年上涨啊，驾校的约车是越来越难，甚至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腐败现象的一个这个情况。 权力寻租吧， 啊，权力寻租哈，比如说谁给谁约呀，对吧？我能不能早约上车呀？啊，出现了一些个问题。那如果说这个驾照的自学职考放开了，这个事情可能会得到了一些解决，比如我不用再去驾校了，我自己我找一朋友练一练，是吧？邓律师开车开得好，宋阳我说邓律师您叫我学学呗，学完之后我觉得我可以了，我就直接去交警部门我参加考试了。 对 啊，这不是一个挺好的一个事情吗？但是现在在法律层面上是不是也有一些个盲点需要急需的去解决这个事情？ 对， 嗯，您说一说 啊。关于这次那个意见放开那个驾校的职考， 嗯， 应该也是顺应了老百姓的一个呼声。 嗯， 在意见出台之前，全国相应的出现过若干的一个行政诉讼的一个案例，就说是有的说是我自学，我考别人，我不上驾校， 嗯， 我学会开车了，我没有驾驶证，我要去考试， 嗯， 那么他去报名的时候，相应的国家的公安的车辆的交管部门就拒绝， 嗯， 就说你得必须去驾校。 嗯， 你个人来报名， 我不受理， 不受理。 嗯， 那么在广州和上海就相应出现了一个行政诉讼， 嗯， 就是来告这个所谓的公安交管部门。 嗯， 那么这两起案件最终的结果都以那个老百姓这边来胜诉，就个人来胜诉，胜诉了。 嗯， 然后后来相应的上海那边就相应的给他个人单独报名，你可以考试。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是意见。本次意见出台的一个背景和前提，那么实际上从法律层面上来讲，要求老百姓必须上驾校才能参加驾驶证的申领的一个考试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嗯， 因为根据我国现有的《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第19条啊，以及《公安部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它里边都没有有一个强制性的前置设定程序，说你必须进驾校。 嗯嗯， 那么在这种层面下，意见这次出台也是对咱们国家在道路交通法律方面的一大突破。 嗯， 啊，这是我说的第一点啊。 嗯，是。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咱们在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啊，但凡在路上驾驶机动车的，你必须有驾驶执照。 对， 你没有驾驶执照，就算无照驾驶。 对对， 无照驾驶可能会面临相应的处罚措施。 对， 但学车这个又有问题了，对吧？原来你在驾校里边学，就是在驾校的里边，是吧？ 对， 那你现在涉及到你要上这个公共道路，如果说我自学职考我上公共道路的话，这个是不是也有相应的法律需要来保障你自学职考的这个上路的这个权利？ 对， 这次这个意见里边对这方面也有一个相应的一个规定。 嗯。 首先第一个，它规定了就是说是你不去驾校去学习，你要自己来自学，那么首先得符合三个条件。第一个，你必须得找一个驾驶员，就是有很有经验的，没有出过交通事故的驾驶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的车辆必须可以增加安全的辅助的一个设施，比如说倒后镜，对吧？还有一个 副驾驶的 刹车 设 置，对，这是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你满足上面两个条件以后，你必须向当地的公安部门去申领，取得你这个车标，就是说是这个车是在学习过程中 自学直考的一个车， 对，取得这相应的批准和车标以后，你才上路， 而且还在必须规定的道路进行行驶。 对，规定的道路，你如果说不满足这些条件，那肯定就是无证驾驶，可能受到相应的一个处罚。当然，这个具体在过程中怎么来实施，那是在这个意见细化过程中所要出现的一个解决的问题。 是这个事儿啊，本身是一个好事儿，就放开啊，然后解决垄断呐、啊，解决这些个这个利益链条是一个好事儿。当然，希望好事儿在细节具体落实过程当中，能够速度更快一些，然后细则出的这个更全一些， 对， 更能够从实际当事人的需求来出发，满足大家的需求，才能把这个好事儿办好。 对， 办好。好了，今天节目呢，这两个案例我们就说到这里了，也谢谢北京正海律师事务所的邓锦湖邓律师，谢谢您给我们的点评啊。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丹青带给我们的案例。 节目最后来关注两起诈骗案件，一个是涉及北京车牌，另外一个是涉及捞人。李某经过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位傅先生，两人聊天过程当中呢，傅先生就提到自己想买车，但是苦于摇不到号，李某便当时就夸下海口，说自己有朋友可以办北京车牌。后来这个李某确实联系了一位朋友，但那位朋友说车牌肯定是办不下来，只能办车牌租赁。但转过头来，这个李某并没有向傅先生说实情，而是说车牌指标事儿准能办下来，包在自己身上。那傅先生就问李某说，办这个事儿需要花多少钱呢？李某说大概两三万吧。于是傅先生就当场给了李某20000多元现金。事后李某又多次以需要送礼走关系的名义，从傅先生那儿索要了高档烟酒等礼品，而这些钱和礼品并没有按照李某所说的去疏通所谓的关系，而是自己全部都挥霍了。挥霍之后还赶紧买了张火车票逃回了老家。这边傅先生还等着北京车牌的消息，看迟迟没信儿，赶紧联系这位李某，但是发现手机已经停机了。傅先生感到被骗之后马上报了警，民警立刻将李某进行网上追逃。不久前民警在李某的老家将其抓获，近日李某因涉嫌诈骗罪被通州检察院批准逮捕。再来说说下面这起以捞人为名进行诈骗的案件。37岁的董某小时候因为一场车祸左腿被截肢，这天和董某共同租住同一公寓的老乡赵某因为醉酒发生交通事故被公安机关刑拘，赵某的妻子就非常着急，在小区值班室聊天的时候，董某就主动表示说他有能力能让他的丈夫逃过此劫，但是呢需要钱来疏通关系。老赵的妻子就同意了，这之后董某就以需要交罚款还得给好处费等等理由，要求赵某妻子将25000元转到他指定的账户。而另一方面呢，董某又联系他的亲戚帮忙开户办卡收款，说自己身份证丢失了没法办卡。在这25000块钱到账的第二天，董某就离开了租住地，将钱款取走挥霍，对赵某妻子说父亲得了癌症我得回老家，而且拒绝接电话。董某玩失联之后，赵某妻子才发觉自己上当受骗了，赶紧报了案。董某被抓获之后供述，其实他没有能力办所谓捞人的这个事儿，说父亲得了癌症都是瞎话，就是想骗点钱花。经通州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涉嫌诈骗罪判处董某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